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指责我国的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准备接近收尾阶段一事，1月8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我国开发洲际弹道火箭是为针对美国变本加厉的核战争威胁而采取的加强自卫国防力量的一环，但是美国却贼喊捉贼，无理指责我国正正当当的火箭试射准备，说什么是挑衅和威胁等，极力提倡对朝制裁施压。1月5号，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口出妄言，说北朝鲜的威胁已达到极其严重的地步，不管在美国出现任何一个政府，也都将持续像目前这样的对北朝鲜的制裁施压。对奥巴马一伙的施压骚动，有一些专家和保守媒体等乌合之众予以配合。我们再次声明，推动我国开发洲际弹道火箭的元凶就是美国。美国数十年来一向疯狂推行了旨在扼杀我国主权和生存权的时代错误的敌视政策。我国在前所未有的制裁施压之中，就不靠别人的帮助，而依靠自强力来以一种越出常识的速度推进核武器高精化，开发了氢弹，甚至拥有了标准化、规格化的核弹头。洲际弹道火箭将按照我国最高首脑部的决心，随时随地都能进行发射。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声明，如果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核威胁和恐吓再持续，如果他们不停止在我们的眼前举行那些以所谓的每年例行为由的战争演习，我们就将不断增强以核武力为中枢的自卫国防力量和先发制人的攻击能力。无论他是谁，如果想要和我国打交道，就首先要认清我国只有一种新的思维方式。